咁你话话紧边个咧？买唔买账咧？系咪？即系咁讲，即系如果你系因为 唔系从佢呢次学民思潮嘅举动，我有少少认同梁天琦讲法咯。 啊， 系嘛？喂，老实讲，呢个世界梗系想唔好得罪咁捻多人噶啦，面面俱圆噶啦，左右逢源噶啦。嗱，咁讲就系、是，喂，但系咁重要嘅 moment 嘅时候，你一定要系 make 个 decision 噶嘛。 啊， 呢个先系领袖啊嘛。 嗯， 系咪？ 你冇即系冇睇法啦，你咁样讲系。 喂，民主之父都要谂呢个问题噶，我唔可以唔见咗15% 嘅选票噶，我净系要嗰40%啊！喂，佢都可以咁谂噶，长毛都可以咁谂噶。喂，但系呢啲你问我50-60岁嘅人去谂呢啲问题， 嗯， 正常啊，经过人生嘅经历，但系10-20岁嘅，我唔敢讲话佢哋入世未深啦。即其实应该是一股冲劲的嘛， 嗯嗯嗯， 是其是非其非的嘛， 嗯， 你认为哪样啱你讲出来，哪样错更加会讲出来， 嗯， 是不是？除非你告诉我听他内部很分歧，那你告诉我分歧什么原因了， 嗯， 有什么东西分歧了， 嗯， 在哪个原则问题上面觉得即有问题了，为什么搞不能掂了，没理由这样骑墙的嘛，那你最后出来的效果不是更差， 嗯， 奥斯卡拉又退出学民思潮，为咗是非嘅问题去撑杨岳桥，拗晒头。 嗯， 唉，我都系提早退休人啦，唔系屌我哋 old school 啊！喂，我哋仲要讲讲咧，即系嗰个戴耀廷嗰个叫做雷动计划啦。 系，我都冇机会讲过。 系啊，因为佢今朝咧就喺呢个好似商台嗰边咧就接受咗访问嘅，就咁同场就有长毛啦，同埋呢个梁仲恒啦，即系呢个青年新政啦。咁长毛咧就话呢、這个喂雷动计划。喂，你好似阿戴耀廷咁讲到好似数学模式咁样样计方苗啦，边个唔识啊，大佬系咪先？喂，但问题就系话选举唔系话净系数学嘅问题，系政治嘅问题啊嘛。咁你见到虽然阿戴耀廷佢自己本身佢系修正咗佢本来嘅计划，就系话而家咧都唔可以唔正视呢个本土派嘅壮大，都预翻佢哋一席。即系你话，如果你话泛民要协调嘅话，咁你都要留翻一席啊，一两席啊，俾呢个本土派嘅，系咪？咁但系阿长毛就咁样讲，就系话，喂，你真系太离地、啊，而且佢即系点讲咧？佢就 唔系应该咁样讲。戴耀廷有少少喺228之后咧。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，因为他已经预咗咧，即系本土派在任何一个地区咧， 占一个席位， 10%咧都冇难度噶啦。所以他的计算的方法咧，就系例如话九东九西冇问题，我觉得呢个数系错嘅，起码九东我觉得错啦。咁就 即系九东本土派攞唔到飞，即系攞唔到一席。 新西我都有极。因为新西多席， 港岛都好危险、啊。因为如果你港岛明就系话阿郑锦满去选嘅话， 港岛我唔敢讲，呢个系有大家错误嘅印象，以为中产阶级喺嗰度。 唔系，你都要睇你人选噶嘛。因为我而家就系讲阿呢个四眼哥哥啊嘛。 系 四眼哥哥，我嘅预估可能真系同阿吴文远差唔多嘅啫嘛。上次 唔夸，屌吴文远嗰次好大镬噶，系咪？即系。大镬到佢嚟紧一次参选啊，实不相瞒啊，佢系人哋觉得你系唔 electable 啊， 吓，即系嚟紧呢一次都唔 electable。 系啊，嗰次系致命噶、啊。 但嗱，你讲 飞图噶 ，detrimental 噶。 嗱，你而家讲起社稷，我真系想问下你啦。咁而家社稷讲到明就系同呢个公民即系呢个人力咧就协调咁样样。咁你都系社稷一员啦，系咪？咁社稷同人力，你觉得理想嘅组合、理想嘅协调应该系点样？即系搞你即系嗱，佢哋当唔撞区啦，应该点样安排咧？你觉得 唔撞区啊？ 吓，即系呢五区里边， 我觉得集中几区咯。 港岛区就可能真系袁黎明啦，我谂就系嘛。 OK 嘅，袁黎明。即系我估港岛啲人会 like 呢啲嘅，即系只要佢唔太港女嘅 style 咧，我觉得冇问题。 OK， 因为有时我发觉咧，虽然我冇乜公开评论过佢，有时啲嘢太港女嘅。 系啊， 吓，即系另一次我记得搭头等飞机嗰，唔系搭头等business class 就怨人哋僆仔喊啊！ 唉，屌，戆居到晕，即系其实佢系想，即系难听啲讲就系我一睇已经睇穿啦。